有这个机会啊，来一同的学习关于神的奇异恩典。这个题目呢，也可以称为系统神学里面的圣灵实施救赎这个部分，可以称为圣灵论，也可以称为救恩论。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系统神学。有的弟兄姊妹听到系统神学这四个字就有点怕，甚至不会怀疑读神学会不会失去信仰，是不是只是满 头脑塞着啊一些的理性的理论，对我们灵命没有关系，甚至不会失去我们的信仰。又有一些弟兄姊妹读过一些神学或者哲学的书的，会觉得我们这些的系统神学太浅了，是古旧的福音，为什么还要再提呢？对于这两种关于系统神学的观念，让我简单的说一说我对系统神学的定义是什么。首先我们要分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。什么叫圣经神学呢？圣经神学又有别于解经或者是诗经或者说是圣经注释。解经、诗经、圣经注释啊 exegesis, biblical studies, biblical commentary, 这些乃是每一段圣经每一章每一节说了什么，每一章每一节的意思是什么，这个叫解经。好，什么叫圣经神学呢？圣经神学乃是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。圣经神学的意思乃是说神启示他救恩的计划是有次序的，在历史上神的启示工作和神的救赎工作，从旧约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啊，是渐进的 progressive。 神的启示乃是在历史上可以分为阶段的。什么叫圣经神学呢？圣经神学就是承认神的启示是在历史中渐进的，因此呢，圣经神学研究在不同的阶段中神启示了什么。比方说在摩西五经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神的律法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约是什么？献祭，这个献祭的制度包括是什么？那这个是圣经神学的内容。或者说先知书时期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，这么多大先知小先知，这么多的书卷里面关于弥赛亚神启示了什么，那叫做圣经神学。福音书里耶稣基督讲论到天国，天国是指什么？天国什么时候来临？来临了没有？还是还没有？这个是圣经神学，新约的圣经神学。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苦难、受苦，或者是因信称义，或者是圣洁，保罗的教导是什么？这圣经神学。约翰福音、约翰书信讲到爱、讲到道等等啊。耶稣是谁？耶稣自称他是谁？有七个我是，这个是圣经神学。圣经神学乃是从最初到启示的高峰，耶稣基督每一个阶段神的启示的内容，这叫圣经神学。我们这门的功课不是圣经神学，圣经神学很重要，不过系统神学不是圣经神学。系统神学乃是整本的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关于某一个题目的教导是什么。再说一次，系统神学不是在分启示的阶段，乃是把不同时期的启示结合起来，整本圣经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教导是什么。那你说什么主题呢？过去2000年啊，教会研究系统神学或者教义啊，不外讨论几个问题。什么叫做神启示？神说话， 这叫做 Doctrine of Revelation 启示论。神是谁？神有哪一些的属性、性格？三位一体什么意思？这叫神论 Doctrine of God。 人是什么？人是灵魂身体吗？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人起初啊是没有犯过罪的，他的情况是什么？犯罪之后情况是什么？叫人论。耶稣基督是谁？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是我们的祭司、我们的君王、我们的先知、我们的牧人啊，这叫基督论。好了，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惩罚啊 ，punishment， 罪的代赎 ransom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啊，或者献上挽回祭 propitiation， 平息了父神的愤怒。耶稣基督使父神与我们和好，其次才是我们与神和好啊。耶稣基督使父神与我们和好，因为父神面对罪人的罪，理所当然应该有愤怒的回应。耶稣基督平息了父神的愤怒，使父神使我们和好等等，这个叫做救赎论或者赎罪论，救赎论 doctrine of salvation。赎罪论 Doctrine of the Atonement。 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和借着他的复活升天啊，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，他成就了神所计划的救恩。 Jesus Christ accomplished salvation。 耶稣基督成就了 accomplished 了神的救赎的计划。假如我们问人要做什么，人可以献上什么义 righteousness， 人有什么善 goodness 可以在神面前啊、献成以致得救呢？答案是什么都不可以，唯独耶稣基督他的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宝血可以满足神的要求，叫人信他人可以得救。那这个叫做救赎的成就 the accomplishment of salvation。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 Christ accomplished salvation。 我们这门功课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既然成就了救恩，借着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，那这个耶稣所成就了的救恩是怎么临到我们这些信他的罪人的呢？那这个叫做圣灵实施救赎这方面的教义 The doctrine ofThe application of redemption。 再说救赎论分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赎罪论，就是耶稣基督成就救恩，这是另外一个课程。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圣灵实施 apply 啊，圣灵带到我们生命中 The Holy Spirit brings it home to us， 给我们什么？就是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接受他的死，还有就是他的复活升天所成就的救赎。圣灵把这个带到我们生命中，使我们人具体的的确的得救，那这个叫做救赎论的圣灵的部分，或者圣灵实施救赎这个教义。还要再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叫做奇异恩典。其实恩典这两个字 grace 这个字呢，我们常常挂在嘴边，也很喜欢唱这首诗歌，这个字至少有三个意义，有三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恩典是指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在永恒里，父子圣灵计划了救恩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呢是出于他的怜悯，他爱一些不配他爱的罪人。 Grace is a disposition of mercy on the part of God in his eternal decree to save sinners。 恩典乃是神在永恒里的计划，出于他的怜悯的心意，这个怜悯的心意要救罪人，这个叫恩典，这是一方面恩典。第二，什么叫恩典呢？恩典就是神在历史上借着基督的死跟复活成就了救恩，因此呢，神成就了的救恩是人不配得，也不可能借着人的功劳赚回来的。Grace is undeserved merit or favor。恩典第二乃是人不配得到，也 不可能借着自己的努力赚回来的救恩。那这个第二个方面。第三方面 grace 恩典这个字呢，第三方面的含义乃是说，耶稣基督救罪人，一个罪人重生得救了，从重生得救开始呢，基督借着他的灵，圣灵在得救的人身上会成就，会做成救恩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信心、爱心、爱众人的心、智慧、知识等等啊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讲到的是圣灵的果子；彼得啊，后书第一章讲到是各样的美德。那这些的美德 virtues， 圣经往往用恩典这个词来包含他们的。彼得后书最后一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， grow in the grace and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。 所以这个恩典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恩典就包括爱心、信心、知识、智慧、忍耐等等。彼得的意思呢是说，我们要在那些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美德这方面要长进。我们一般喜欢用美德或者其他的词，但圣经呢也用恩典这个词，意思就是说，当圣灵和我们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努力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时候，那些的果子也称为恩典，因为那些也是白白得到，不配得到，不能赚回来，但是圣灵却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，不断的成为圣洁，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样式，那这些也叫做恩典。因此呢，恩典在这第三层的意义上，在新约圣经里往往是用复数 plural 众数啊，在啊归正神学的传统里面呢，这个词呢也是复数的。 What are the graces 啊，意思就是说圣灵做成的接受的果子是哪一些呢？啊 ，The grac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, the graces of salvation。好，所以这个奇异恩典呢，啊，是包含了父神跟三位一体在永恒的计划，耶稣基督做成的功夫是我们不可能做成的，然后圣灵所接触的果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啊讲义的目录这一两页，这里呢告诉我们。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包含了哪几个重要的题目。首先啊，我们先来讲圣灵的降临，也就是说在古训节圣灵降临充满了早期的教会，特别是使徒们。那这个在旧书的历史上，在神在永恒里面计划，也神在历史上成全的成就的旧书的计划里，古训节占什么地位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五个大的题目，但是这个五个大题目里面还要分细的比较细一点的题目的。第一个是呼召，第二个是重生，第三个是信心，包括悔改，包括与基督联合。第四个题目是称义啊，称义。第四个题目呢是第五个题目是成圣，也包括了得救的确据。再说一次啊，呼召、重生、信心与悔改、称义，对不起，包括我们做神的儿女啊，在神学上我们用立誓做神的后嗣啊，神立我们做他的后嗣，称义和立誓。最后呢是成圣与得救的确据。我们的讲义分两部分，除了讲义以外啊，最后的部分是补充的材料 supplementary notes 啊。那这个补充材料里面呢有好多的啊信仰告白、要理问答一些的片段，加上经文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纲。我们就先来翻到普通的补充材料部分，就是最后的。我们来看第二页补充材料的第二页。 这里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入门啊 ，an introduction。我们这三天的课程包含一些什么？圣灵的工作乃是实施救恩。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s to apply redemption。那圣灵怎么样使我与基督联合呢？我们可以说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呼召、重生、信心、悔改、称义、做神的儿女、成圣、得救的确据，还有坚忍的荣耀等等。你把这么多的题目归纳成一个主题呢，你可以用与基督联合做主题的。It is legitimate to use union with Christ as the overarching theme。 所以那圣灵怎么样使我与基督联合呢？在神学上这个称为救赎的次序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28-30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28-30节，在讲义里面补充材料第2页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这里很明显有一个次序，首先在永恒里神预先定下他所预先所知道的，也就是他预先所爱的人，就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。好了，那这个是神在永恒里面做的工作，是奥秘，是圣经明明讲的，不是加尔文发明的理论，所以不需要叫预定论。预定论不是论，是圣经里面明明所讲的啊。好，那这是神在永恒里面的工作。救赎分永恒方面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历史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三方面，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也就是神在永恒里面所预定的，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？好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说，预先定下的人呢，神又召他们来。 Those whom he predestined, he also called。 神呼召他们来啊，这个是在时间里面的，是在人的经历这个范围的，是你我所经历到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啊，呼召。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以呼召，神所呼召的人呢，神给他们称义，称义是在呼召之后。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我们被称为义，被称义之后，最后的结局乃是的荣耀。所以预定、呼召、称义和的荣耀呢，是一个次序。我们的基本的课本之一《再思救赎奇恩》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次序。另外 Sinclair Ferguson 的《磐石之上》The Christian Life, A Doctrinal Introduction 都是用这个次序来论述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救恩的工作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步就是呼召 calling。呼召乃是神以他的道得着我们的生命。第二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走马看花的一个大纲啊。呼召之后呢，有重生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呼召一部分就是重生，乃是呢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，彻底的改变我们。我再说，呼召乃是神的道，神的福音临到我们，得着我们。重生乃是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改变我们。好，第五页的下面，重生呢的结果就是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了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第三，圣灵所重生的人能够归正，或者是回转，或者回到神那里。什么叫做回转呢？ Conversion 就是人的信心 和悔改，回转，英文是 conversion。 那我们华人基督徒呢，习惯把回转说成是重生，某某人星期五晚上重生了，他重生得救了。其实我们说某某人重生了，意思乃是说他信主了，他以信心悔改跑到神的面前来，求神赦免他的罪，洁净他，求神给他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华人常常所说的重生其实是回转，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回转也就是说悔改 与信心呢，是人在神面前应该尽的义务责任，也是人的觉知。所以神所呼召的圣灵所重生的人，这些人跑到神的面前回转，也就是说信心和悔改。那我们下面呢会仔细的来研究什么是信心，什么是悔改。第七页，凡是真心诚恳的信靠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的人呢，父神称他们为义。称义是法律上的一个宣告啊，说明罪名不成立了， not guilty。 第八页，第五点，称义的同时神又立他们为后嗣，也就是说我们得到成为神的儿女的福分或者是特权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就是后嗣。第六，成圣。什么是成圣呢？当我们提到成圣的时候，福音派的华人信徒往往就是说成圣的功夫。那一提到成圣的功夫呢，我们就联想到我们要锻炼自己。那锻炼自己呢，的确是成圣的一部分，可是成圣呢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。成圣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人的工作，两样都是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说，你们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但是第十三节就说，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立志，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行事It is him, God, at work in you to will and to do。 我们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行出来都是神的工作。所以成圣呢乃是圣灵的工作，叫我们致死罪死在我们里面要发动的罪杀掉它，致死它，这圣灵的工作。成圣重生乃是成圣的第一步，成圣乃是以重生开始的，记得吗？重生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，给我们新的一个新成为一个新的人。再来哈，呼召乃是神的道领导我们，抓住我们，得着我们。重生乃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，彻底的改变，内在的改变，整个人的改变。而这个重生当然包括洁净，因为人要从水和灵生的。那重生的人呢，从那圣灵内向的工作，重生的工作开始，圣灵就使他们成为圣洁。那这个是一辈子的。我再说，从重生开始，圣灵就使重生的人成为圣洁，这个成为圣洁是一辈子的一个的过程。第七，也就是第九页，圣徒的坚韧。什么叫圣徒的坚韧呢？不是我们圣徒要咬紧牙根坚韧忍耐下去。圣徒的坚韧的意思呢，是说圣灵所重生的人，也就是圣灵所成圣的人呢，圣灵坚韧，也就保守这些圣徒，使他们到底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圣徒的坚韧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两个不同的教义。对，当我们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意思乃是说某某人 举手站起来决志，就永远得救。那在神学上，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在英文呢，这个教义的名字是 The Security of the Believer， 信徒的安稳。乃是说，从人的角度看，一个人信主了，他就永远安全的得救了。圣徒的坚忍是另外一个教义。圣徒的坚忍的意思呢，是说父神所拣选预定的那些人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那些人，也就是圣灵所重生的这些人呢，父子灵是保守他们在父的手中，在基督的手中永不失落，直到永远。这叫圣徒的坚忍。最后第八就是得到荣耀，圣灵所呼召重生的，父神所称义的，圣灵不断成圣也保守的人呢，有一天得到荣耀。从我们死的那一刹那，基督徒死的那一刹那呢，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就结束了。再说一次哈，我们成圣的过程到了我们死的那一刻，成圣的过程就完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传染的成圣了。 We are completely sanctified，死的那一刻基督徒就不会再犯罪了。等到复活的那一天，得到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，身体也得救。所以我们成圣的功夫，成圣的过程到了死的那一刻就完了，我们就完全的成圣，最后还要得到荣耀。好，我们翻到第十页，再来一个 summary of the summary， 大纲的大纲，总结的总结，把这些词呢再排列一次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字，来：呼召、重生、使人扎心之罪、称义、立誓、成为神的儿女、成圣、圣徒的坚忍、得荣耀。好，那你问，刚才不是讲到信心跟悔改吗？为什么这次排列上没有信心和悔改呢？答案乃是信心和悔改，也就是回转呢，是重生的回应，是人对重生的回应。那得救的确据又是什么呢？得救的确据乃是圣徒的坚忍的所结出的果子，圣灵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早晚呢可以得到得救的确据。只不过是我们为了简洁的缘故，没有把那些放进去而已。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圣灵施救赎的这个范围了。啊，我们也说这个是圣灵施救赎的次序。那这个次序呢，是思想上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些的教义的方便，我们说有这个次序。不过这个次序不能严格的被理解为实践上的次序。比方说成圣，那我们一般信徒福音派的都说先称义，然后呢就成圣了。但我们这样说的是，我们的意思乃是说先信耶稣接受他，然后呢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。不过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再想两种人，你就发现这个重生和成圣呢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在时间上分先后的。比方说我们信徒的儿女们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长大，从很小 baby 的时候，应该说从在母腹里就有福音的熏陶。好了，我们华人教会又比较懒惰一点，开夏令会的时候老是请万国儿童布道团 CEF 来做我们的儿童节目，结果是我们的儿女们五岁的时候举一次手，七岁第二次，九岁第三次，十一岁第四次啊。然后呢到了中学又有一种的 commitment， 到大学又有不同的门徒训练。究竟我们儿女哪一天哪一年重生的呢？是五岁那次，还是七岁、九岁、十一岁、十四岁，还是大学那一次？啊，答案是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成圣的功夫，或者是他们做门徒的过程呢，从 baby 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肯定的、清楚的，我没有说一次过的啊，我说肯定的、清楚的。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了他们的永生，为了他们得救，这样子投靠基督呢？ 而他们有投靠基督认罪悔改，目前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呢？假如没有的话，怎么帮助他们在信心上，就是在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of salvation 这件事情上能够搞清楚呢？他们是不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呢？